意，做好像唱却又死不愿意，准备的礼物才刚拿出又收起，心告诉我爱一个人怎么去做才会真正讨得欢心，怎么办脑海里都是他的影子，这感觉越来越深也不会痊愈，说来奇怪当爱来时竟会懂得见鬼， 这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不是一首充满笑容的歌曲，歌曲的内容当中甚至还残留着过往的伤痛，很多人都会将这首歌曲当成是一首苦情歌来听，结合着何洁的经历以及他身心当中成熟的年轮就作实了这首歌，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听到的是何洁的给陌生女孩的歌。 邻桌的女孩忽然间哭了，浮生一世手足无措，她颤着手指，手机上敲着我懂着有多难过，想起那一年的我也这样一寸寸崩溃过，爱的人走了，全世界都空了，心里像是被钻了一个洞，青春里原来也可以被认真 2004年的5月11号，组合南拳妈妈推出了首张专辑《南拳妈妈的夏天》。这张专辑呢，由组合的四个人共同创作，周杰伦、方文山也参与其中。周杰伦而且还指导了、出演了 MV， 收录了以摇滚为主的11首歌。专辑推出之后，主打歌在各个地方都获得了排行榜位居前列的这么样的一个好成绩。来听到的是靠近一点点。 妈妈在你的身后，守候的我多想看你不经意的笑容，或许我的心意不懂，我努力让你感动，在你眼中有多么笨拙的我，绝不放弃追逐你的执着，只要你能再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先说出你所有感觉，别再紧紧关着只有自己的世界，我能派人为你迎接，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身边人再勇敢一点点，就算我知道我永远只喜欢你，我也会早就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后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维音响。 迷人的醉意，让我们更亲密，

总感到古老神秘，多少片光荣的历史我已经记不清，千千万万的身影在大地的怀里，弯弯曲曲的流水涌在心底，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陌生的感觉一点点，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回头有一群朴素的少年，轻轻松松的走远，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 锁定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有梦好甜蜜，这首歌呢是中国大陆动漫为歌狂改编的一个中国第一部校园音乐题材的同名动画连续剧当中的插曲，是由胡彦斌演唱的，而且合唱的人是李彩桦。这首歌在我为歌狂当中，有梦好甜蜜的作词者是动画片的女主角从容，而演唱者呢以及作曲者都是片中主人公叶枫。在动画片的第十集的第一首原创歌曲以及第26集的这个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当中被演绎过。 碎泪的雨丝像那流水琴，生命 心运作我点点点的秘密， 夏日的蝉鸣鸣唱我对未来的希冀。 Dream my dream, every night has a dream, has a dream, 总觉得 爱情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它在某些时候也是残酷的。我们不知道爱情的下一站是什么，也不知道等待的未来究竟什么时候才会来，也许就随时间把一切都冲淡了，未来变成了一种遥远的思念和回忆，会有一种伤感，但回忆却能够在心里永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范晓萱《姐妹》。 舍不得你，谁不在场就拉不到话题。

方的日记，用成熟的目光再一次审视昨天的自己。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时节，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重塑多彩的生活期待。如今岁月， 你也不给我可试着放下往事，到底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te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My life 一直在等待，空荡的口袋想在里面放一份爱。 Why总是被打败，真的好无奈。其实我实实在在，不管帅不帅，想要找回来， 想要找回来， 越听越解 自己的解答。 这一次，我要勇敢大声说出来，期待，期待你发现。无所不在，我自然流浪的关怀，你的存在， 你的存在， 能够一面放手，我一眼就看出来，是因为爱。我在，你在里发现我的爱，好嫉妒爱，好贴近的明白，不要走开。放手去爱， 不间断，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恋爱中的男女因为距离时间让感情变得不确定而模糊，但是呢，彼此的思念却如同玻璃一样的清晰，彼此的分隔而造就的渴望，而时时造就的不安，纠结的情绪让双方的爱情寸步难行，或许会选择无奈的放手，或许会选择勇敢的追求，究竟该对爱放手，还是放手去爱呢？你会在蔡淳佳温柔而坚强的歌声当中找到答案。来听到玻璃。 电话那段你的声音，快乐伤心都不清晰，怕你突然改变心意，时间距离都是陷阱。

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光良的《回忆里的疯狂》，这个是光良以回忆为出发点激发出的这种灵感而创作的歌，也是光良的爱情备忘录。光良是一个念旧的人，他一看到旧的东西呢，就会想起过去的时光，因此他认为《回忆里的疯狂》不只是回忆过去，而是创造未来的回忆。 听朋友聊起你的近况，我跌进了温暖的时空。年少追的梦都已成风，一点一点守在我心中。再没说过要跟谁走到世界尽头，再没做过谁门前的等候。几次爱过越伤过越不回头，我已不是最初那个我。心里有一个属于你的地方，在我们最无畏的岁月闪着光。那一天狂乱的雨淋湿你的倔强，吻着你我吻着天堂。 收在他2010年的10月29号发行的专辑 My Secret 当中。2012年的1月7号这首歌正在第34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了优秀流行国语歌曲银奖。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看那窗外的小星星，心想着我的秘密，酸酸的我不太确定，我只知道我在想你。

在这路边。 一路飒飒， 没在聆听，没在守候， 这是长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路飒飒。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爱你，我们就结束了几遍，再见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看场 IMAX 电影。 Señor Pretorio, ¿qué te pasa? No lo sé.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 爱快行驶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森林音响。 是小瞬间要把我是紧紧握，那份爱是什么人？你可以做出选择，共享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它没有降落，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直播，你就很独特。如何的爱决定你够不够资格融合，我决定你独一无二。如何的爱证明我们情投意合，酒瓶我决定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牵走你一个，牵走我。 FM103.3 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继续往下走，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炎亚纶2012年的10月19号正式发表的专辑《纪念日》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借过》，一起来听吧。 借了要还，不如赖着，彼此先开口。你看着我，好心羞涩，更多在揣测，原是自私的，但也需要温柔。你的他 忐忑，我好想出国。招牌的字，铁窗的手，算不了承诺。借你的手，暖我的手，勇敢的牵了，还是爱到了，怎么有点苦涩？我才发现你没有附和。天黑过，天亮过，等太久，我还是我，清醒的，换旧的，太累了。左转过，右转过，到头了，此路不通，新的无底洞。你不愿当面封锁，我在窗日冰似墨，到最后站在街头，剩一句结果。 他总是能够用一个略带沧桑的嗓音在讲述着这样的故事，最简单的吉他加上一段歌词，便能够触及你心里面深层的记忆，时间也不会把他在你心里面的印记给磨掉，只会让你不时的想起而已，让你渐渐的归于淡然的一个状态。来听到许巍一天。 青春到夜晚，世界不停地旋转，寒冬已走远，春天带来无尽温暖。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

孙燕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年发行的第三张专辑《风筝》获得了2010年度专辑销售量的第三名。这一年来，孙燕姿奇迹般的拿下了各地15座最佳新人奖，包括了第12届的金曲奖，在周杰伦、戴佩妮、范玮琪还有林凡的竞争当中胜出，拿下了金曲奖上分量最重的一座最佳新人奖的奖杯。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这首《任性》。 喜欢听歌，感人的歌，它让我觉得爱是对的。睡不着，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投入，所以放弃，不愿再被痛惜。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 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又是林志炫的《一个人走》。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明天见，拜拜。 回头想想，心情已经停摆太久，除了爱，似乎我一无所有。不是逃离，不是刻意追求什么，只听见风中有声音呼